什么都说不定，我们却不为什么而相信一切都可以持续、yeah、说不定什么什么都说不定，听说恋爱一心特为动力，而你的心我的心还健康年轻。一切都可以持续、说不定什么什么都说不定，听说恋爱一心特为动力，而你的心我的心还健康年轻。

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。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。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朋友最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。三河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您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朋友呢，在出车前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欢迎你继续收听。 我想起了孤独，突然间跳起舞，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，不满花瓣的露水点白露，青山为天的福，就算只是跳跳听到都觉得幸福，哪里什么都会变，但每一个都想永远，会有骗人的誓言，但每句都值得纪念。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，开始浪漫又危险的时光，勇敢是情人，能否从真爱清晰的造化园，重新是你的造化园，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甜，就算最后被人类不计算。熟悉的孤独，突然间跳起舞，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，布满花瓣的露水点白露，青山为天的福，就算只是跳跳听到都觉得幸福，哪里什么都会变，但每一个都想永远，会有骗人的誓言，但每句都值得纪念。是我的恋爱大冒险，开始浪漫又冒险的时光，勇敢是情人，能否从真爱清晰的造化园，重新是你的造化园，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甜，就算最后被人类有极限，那头的地平线会不会也有个温柔的大在观线，美美的幸福才能看见，空气是他唯的无产权、哦、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，开始浪漫又冒险的时光，终点是情人，能否从真爱清晰的造化园，重新是你的造化园，寻找那张刻名字重要的脸，不管花多久时间，是浪漫又危险的时间，终点是情人，能否从真爱清晰的造化园，重新是你的造化园，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甜，就算最后被人类不计算。 一起来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。很多人没想到，在陈乔恩、李小璐相继公开朝网友发飙之后，因为被拍到走路抽烟，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的郑爽也发小号对峙网友了。而这些无一例外都成了热门头条和流量宠儿，简直让人以为一个充沛的言论自由的世界正在形成。 等待的名字叫做做飞翔，飞翔的名字叫做岁月，岁月的名字一天一天，一天的名字叫做一年，今年的名字叫做明年，叫做一生，一生的甜蜜甜是女人，女人的名字叫做男人。 叫做逃避，逃避的名字叫做沉默，叫段名字叫做睡美，女人的名字叫做男人，男人的名字叫做逃避，逃避的名字叫做酒，酒的名字叫做睡， 睡的名字叫做 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

明星被偷拍，他们心里是非常不服气的。为什么私生活要被偷拍呢？明星网友互相对峙，但言论边界从未划清，都是无甚大雅的八卦新闻，不管是真性情还是假清高，吵吵闹闹一阵子看了了事。为什么不去关注科技人员，而是炒作这帮明星呢？当然，这是人群众中的怨声载道。 不下雨和有你的照片，我每天抽更多烟，我越睡越是疲倦，我戒不掉身体对你的依恋，我每天头晕目眩，总是双眼布满黑圈，我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你爱的书，你两个人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天佑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于是我不断 call 了你几天，你还是没有回电，我双眼布满黑圈，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你爱的书，你两个人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，你说他会天涯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，我决定离你很远，地球的另一边，直到我忘了时间，直到我闭上双眼， 接说李小璐哈，他说有本事跟我 PK 了再来评论，仿佛娱乐圈的又一个路也正冉冉升起，但是把所有的评论主要是不利于自己的批评动机归结为想红，这是典型的逐行之论呢。于是不免要搬出我说一台冰箱不好用，不必我自己会造冰箱的话来自卫反击。 等你转眼就进入相框，不悬挂在心房，再相信多么重的伤也能慢慢被遗忘，而失恋很想流浪，跋涉中会有成长，爱也有些事别太幻想，你对我的影响，哦，使我变得坚强，心 享受一步一步前往，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。偶尔惊骇，也许有雨有浪，我只有平静，没有翅膀，不怕离开你的床，摇又晃，偶尔闭上眼品尝。你的爱开始飘雪前那美好的时光。 Yes. 个时候摸一整座台湾故乡，觉得最下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。不管是那时间，不管是下雨还是誓言，多看自己一眼，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一样灿烂。 好礼送不停，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会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会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，详询客服715066666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等你到终点，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哟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只为了一棵爱耶稣，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，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，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现在走了样， 我是否还会为你采下星星月亮。在瞬间万变，爱你爱上是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会以珍惜眼前。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已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谎言，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样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采下星星月亮？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，是你保佑我们恩爱依然，当我们老了呀，花开后把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 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说到明星呢，我们似乎有大量的演艺工作者不明白这种区别，也不明白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道理。另外一边呢，陈乔恩他遇到的是不折不扣的侵犯个人隐私偷拍，他的身份透露以致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已经造成了违法行为。只不过在我国呢，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忍耐度出奇的高，进行着这类违法行为的机构出奇的有底气。 铺好整条街，劝我要赴约，给彼此一个机会，收下你的玫瑰，静静听你说抱歉，这些日子的疏远，不要急着闭上眼，想再吻我之前，我要再看你一遍。如果依旧不会，那种确定的感觉，最好不要再沉湎。想问你这样肩并肩，那究竟我是你的谁？一个短暂投入的人，或者是一切，就因为爱很难忘。 可堆在云里了，常常告诉我忘了些什么，所以每一次想起你雨就落下来了。爱情是渐渐变得遥远的，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，一天一天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，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，思念握住你的手，我的右边座位现在空空荡荡，假装你还是我的。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，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，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，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。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温柔，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？雨滴它一次一次送走了一些寂寞，可是带不走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。爱情是渐渐变了样子的，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，一天一天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，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，思念握住你的手，我的右边座位现在空空荡荡，假装你还是我的。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，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，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，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。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温柔，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？雨滴它一次一次送走了一些寂寞，可是带不走你说我爱你。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，我喜欢的人只不忘记了我，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，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。天空说你是那么温柔，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？雨滴它一次一次送走了一些寂寞，可是带不走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。 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天气，都会问自己我最关心的你会在哪里，是不是也睡醒，有没有好心情。我 每一次我沮丧不已，心中复杂的情绪你总能分析，我就算我沉默不语也相信彼此为我默契。

是谁重拾记忆碎片，寻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两个小时我会陪你一起听歌，当然我的新浪微博是随时向你敞开的，我希望和你在听歌的同时和你一起边聊聊对音乐的感觉或心得。搜索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，记得是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。我希望看到你的身影，听到你的心里话，我们继续进行中。 青春到夜晚，世界不停地旋转，寒冬已走远，春天带来无尽温暖。我站在这里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岁月，阵阵清风掠过我的身体，它将我唤醒。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夕阳里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风般轻盈，总有一种感觉像灿烂的光芒，它一直隐藏在我的心底，不经意地绽放。总有一种感觉，走过了一万年，只因为这盏蓝色的梦想，我们经过这里。当夕阳散尽，灿烂星空又升起，曾经的岁月化作一幕幕的场景，我站在这里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艰难，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，最终要告别。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本没有分别。时间就好像是这短暂的一生，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，我要为你歌唱，在每一个地方，从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，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。 张开手，飞也紧紧拥抱这世界，阳光洒在我疲惫的脸，紧紧拭去我的泪，在远方同个月亮映着谁的脸庞，和我一起歌唱，同看一道曙光。当黑夜沉睡，流星不断向心坠，默默许下了千百个愿，陪我度过漫长夜。在远方的梦想，总不能不能被遗忘，天使的翅膀依然在那飞翔。在有风吹乱我的发，雨打湿了翅膀，天空依然为我宽广，我学会了坚强，沉浸的海上随风飘荡，抚平多少悲伤，别让自己失去了方向。累吗？疲惫了吗？照着彩虹休息吧，残缺的翅膀受尽风霜，鸟儿也劝它回家。天使的梦想并没有没有被遗忘，天使的翅膀永远在那飞翔。 放不下，昨日如烟。

生， 心中却又一道伤痕。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，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。当初什么都没发生，心中却有一道伤痕。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，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。当初什么都没发生，心中却有一道伤痕。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，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。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，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。十年以后每疼一个人，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。 说到苦苦挣扎的明星和粉丝，他们吵嚷着明星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却大多数没能在核心问题上去对峙。个人隐私确实有着极其难把握的尺度，但是一切权衡的前提就是自愿。当一些人以为自己理直气壮的是言语自由的时候，恐怕不会想到自己已经侵犯了他人正当的隐私权了吧。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，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。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。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。喜欢你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

长征无边。一路飒飒，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 声势唱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飒飒。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落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我们先说到明星隐私权，再回到郑爽的那句话，就是活生生的把一群不会说话的人变成了辩论大王。哎，我觉得真的是有意思的一句话，还不如关注科研工作者。人们对言论的自由和泛滥如此像一团浆糊，所谓真理怎么可能就是在这团浆糊里越变越明呢？除了留下贵圈真乱的印象，简直毫无建树啊。 活着 到娱乐圈，我可能过于杞人忧天了。那这点事儿呢，本来可以拿来练手，让广大的群众在相对不太制约的情况下进行运动，慢慢试出批评的尺度和边界，再应用到重要的事情当中去。现在看来，只不过是一群不会说话的人在无逻辑的辩论而已，变出一堆写在水上的文字，风一吹就没了。 举头望无尽回云，那季节叫做寂寞，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。日不见太阳的暖，夜不见月光的蓝，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遗憾。命运的遵守自然的逻辑，谁都无法解谜底。哦，远离家乡，不胜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让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唯独在你身边。无尽回云，那季节叫做寂寞，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。日不见太阳的暖，夜不见月光的蓝，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遗憾。遵守自然的逻辑，谁都无法解谜底。哦，远离家乡，不胜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让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唯独在你身边。但愿陪你找回错一时的永恒。当我开口，你却沉默，只剩一场。家唯独在你身边。 色，那眼哭醒的微笑着快活，就露出心思秘密吧。说过想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，只要别自己一个打架。是我沮丧的失望，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解脱。喝吧，沉默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讲又没讲，请你再乱回家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孤独现在的还有不确定方向，没错又不愿掉头，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你倔强笑着有口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春里吹风泪会流，悲伤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烘的。

在生活中寂寞是自己的手指数脚趾，原来思念的时候呢是连呼吸也会痛的，原来一个人就是一辈子，永远不要栽培你爱的那个人，你把他栽培太好，结果只有两个，他从此看不到你，或者跟着别人走了。追求一个人的手法不需要太聪明，但是离开的手法必须聪明决定。 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，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搜寻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耍甜蜜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I don't wanna 被森林眼睛闪一闪一闪，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眼睛闪一闪一闪，我爱你，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，看着彩色手续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零九三零，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搜寻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耍甜蜜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杀定，眼睛闪啊闪一闪，我爱你，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眼睛闪啊想一想，我爱你，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，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抽蓄，从不敢转转停停，就怕在第一时间漏掉你的消息。月亮中多少眼睛闭翳，那些初见的讯息，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。No， 眼睛闪啊闪一闪，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？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？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？眼睛闪啊想一想，我爱你，你是真的很小心关机，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也许应该删除我的记忆。 心，要永远和你在一起。两人世界多么完美，在感受中让我们一起飞。两人世界多么完美，就是这种神奇的感觉。他们说我们是天生一对，浪漫的情节有愿望全都实现。两人的世界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在身边。要永远和你不分离。两人世界多么完美，在你双手让我们一起飞。两人世界多么完美，就是这种神奇的感觉。他们说我们是天使一对，浪漫的情节有愿望全都实现。两人的世界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在身边。只要你在身边。